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，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，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。 路过高山， 唱过河流， 音乐在旅途，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。 哎，你好朋友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在旅途。我们首先来听一首闫琳演唱的《鸳鸯蝴蝶》。 悄悄小雨都回到自己耳朵里，可是你放心，我是你的徒弟，你的脆弱，你的 成空气，到你一

我的小命天降发生。

是我的梦境。

妈妈的期待，我们

这么冷冷清， 来听歌，请欣赏八只眼演唱组带出的《送别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金色的村庄》，夜毛廖沙演唱的《楼台会》。 战场送君送 不完，风里浪里你心传，我只所表望君还，望君 是欢喜忧伤。

手相牵，跟着你是我的缘，天涯海角相伴到永远。遇上你是我的缘，芙蓉出水我也难遮面，跟着你是我的缘，要为你旅行去外 Oh.